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综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演员最亲密的伙伴莫过于舞台上的搭档，而对于马季这样的创作型演员来说，还有另外一些亲密战友，那就是他在相声创作领域的朋友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在今儿的相声人生中啊，我们将继续通过马季先生的自传《一生守候》为你讲述他和创作伙伴之间的故事。在马季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创作了300多段相声作品，其中很多呢都是在他的创作伙伴帮助下完成的。在马季的眼中啊，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每一位好友的智慧。就拿《新桃花源记》这个作品来说吧，1973年马季去湖南省桃源县深入生活，就多亏了他在创作上的伙伴王兆元。马季在自传《一生守候》中是这样描述自己这位创作伙伴的，人称桃源活字典的王兆元个子不高，平时沉默不善言，但介绍起桃源的情况，有关历史典故来则是滔滔不绝。他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但几十年兢兢业业地守在这样一个贫困的环境里，安贫乐道，醉心于自己的事业，我对他油然升起了敬意。正是有了王兆元对于桃源的了解和他本身的文化功底，使得马季仅仅用了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新桃花源记》的创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新桃花源记》片段。 愚兄有一事不明，要在贤弟台前领教一二，不知肯赐教否？ 这人说话怎么这个味儿？不必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我也受传染了不是？ 有什么话呀？你就说吧。 请问今日桃花源坐落何方？玉兄意欲前往。 哦，你想去桃花源呢？ 然也。 还然也呢。巧了 啊， 我正要上那儿，我可以陪你去。 哦，一同前往。 哎， 真乃三生有幸啊。 起来起来， 我鞋带开了。 我以为他给我跪下了呢。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乃中国考古研究所 所长， 出土文物， 研究对象啊。 然也。 别然也了，我说那么大土腥味呢，听你说话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呐。 我乃东晋人士。 我 1500年前当过参军，曾任县令。 哦， 当过县太爷。 只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做了田园诗人。我便有归去来辞，写过桃花源记。 你是谁呀？ 姓陶名谦，字元明，人称五柳先生。 陶渊明。 哎呀，哪里哪里， 诗人。 岂敢岂敢， 陶老先生 不要下跪。 谁给你跪？什么毛病？你陶渊明上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只皆因在地下一待千载，甚觉烦闷。哦，趁今日天气晴和，我便从后门溜出来了。 好嘛，随随便便的就出来了。你到我们这儿想看看什么呢？ 与世隔绝一千余载，一切都觉新鲜，任凭贤弟指路，看看今日桃源，以保眼福啊。 嗯，那好，那就请上车吧。 啊，端端正正向间房，四个磨盘在下方，非驴非马是何物？为何摆在路中央？ 哈哈，那是汽车。 汽车？ 哦，也难怪，一千多年前也没这个东西。坐上它呀，就送你去桃花源了。 喵喵喵啊，喵喵喵！ 猫啊！ 我坐汽车甚逍遥。无奈汽车不礼貌，让我为他绕三遭。 怎么了？ 没找着汽车门。 不知道怎么上车。来来来，我给你开门，请上车吧。 哎呀，有劳有劳。 别客气了。 多谢多谢。 请吧。 岂敢岂敢。 上吧。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呀，上车吧。 新人汽车真不坏，不用马拉和人拽，嘟嘟嘟嘟往前跑，比我当年坐轿快。 多新鲜呢。桃花源到了，我陪你上山。 老夫平生喜登攀，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了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的， 我都看不过来了。请看，那儿就是桃花溪。 桃花流水似当年， 那是方竹亭； 万杆翠竹指云天， 那是桃花冠； 薄墙绿瓦依然在， 这是家制碑。 这么大石碑不好搬， 没事，你搬石碑干嘛呀？前面就是秦人古洞 啊，记忆犹新。 出了秦人古洞，就是当年你所写的那个世外桃源了。 吾写世外桃源，实乃虚幻之境。 哦， 是金银对现实不满，然人单力薄，无力反抗，只得靠吟诗发泄，寄托于文章之中。看今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驱逐世间豺狼，真乃回天之力，不朽之功啊！老朽不能为演进社会贡献微薄之力，实感惭愧。 嗨，那你也是没有办法。 倘今日四个现代化需要我，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哦，你连死都不怕？ 我不怕死。 怎么呢？ 我死一千多年了。 哈哈。来来来，咱们再看看桃源新貌。 哇呀， 怎么了？ 前面是座大山， 这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昔日荒岭秃山，今朝绿水青山。昔日虎狼遍山，今日花果满山。昔日荆棘丛生，今朝层层梯田，真乃天翻地覆之变呐！ 那都是桃源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的丰硕成果呀。就拿那个县委书记来说吧， 啊，请问何为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他都不懂 啊！ 告诉你啊，县委书记啊，就是一个县的领导。他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改天换。 我愿为书记们献诗一首。 你瞧，到底是诗人，念念吧。 历代王朝何曾见，书记当官不像官。常与百姓同甘苦，粗茶淡饭心也甘，我等怎能与他比？ 怎么呢？ 我瞧见白酒嘴犯馋。 谁跟你一样啊？ 啊， 不仅是各级领导带头，妇女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拿那个三八石工连来说吧，他们开山打石，日夜奋战，不怕苦不怕累。 贤弟，我愿为众姐妹献诗一首。 他这诗来的还真快，念念吧。 昔日妇女秀大大，今朝姐妹 扑啦啦，走起路来咔嚓嚓，吓得我是骂呀呀。 陶渊明这诗有时候也不怎么样。告诉你啊，陶渊人用3个月的时间翻转了18罗汉山， 一是 改造了9龙山， 五是 降服了万头山， 一是 总之啊， 五是 他的都什么鸟叫唤呢？总之啊，桃源的山是山山绿油油，花果满枝头，四季春常在，良林双丰收啊！ 啊，妙哉妙哉！哦呀， 又怎么了？ 山中一条白带蜿蜒盘绕，是否万里长城啊？ 嗨，万里长城啊，在北方， 何时搬到南方？ 没听说过。这长城能搬家吗？那是桃源人在治山的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 哦哦哦， 像这样的公路在全县就有3000公里啊。 啊，且慢， 这三 何谓公里？ 公里他也不懂。告诉你啊，1公里等于2华里。 啊， 3000公里呢就是6000华里。 哦哦， 坐上汽车开60迈。 且慢，就何谓60迈？ 60迈就是时速。 且慢，何谓时速？ 时速就是1小时。 且慢，何谓1小时？ 一小时就是4刻钟。 且慢，何谓 4刻钟？什么都不懂啊。这么跟你说吧，坐上汽车走这条路2天2夜开不到头。 啊，妙哉妙哉。哦呀， 又怎么了？ 山下有一大棋盘，一格一格很美观，好像上面铺绿毯，还有棋子儿在动弹。 那是桃源人建成的旱涝保收田， 一格一格的 5亩1丘的方田， 上面铺绿毯， 早稻秧苗， 棋子儿在动弹。 那是拖拉机， 拖拉机 啊， 一天下几个蛋？ 下8个，没听说过。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地花窗。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孝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马季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得到了王兆元许多帮助，他们创造出了老青年、战歌嘹亮、舞台风雷、诗情画意等许多颇具影响的作品。特别是诗情画意这个段子，马季深有感触。他在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诗情画意是一段很吃功夫的段子，他用大量的诗歌连缀，需要有很高的古典文化修养。说实话，没有王兆元的帮助，我是没有能力完成的。在这段作品的创作中啊，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有人说我的一些相声有知识性，有文化品味，应该说这是得益于王兆元，他是我创作上的老师和挚友。了解了王兆元在诗情画意这个作品中对马季的帮助，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诗情画意片段。 你算我打5岁才开始学诗。 5岁就学诗了 啊？由于幼小贪玩啊，成绩不佳，每次考试才得99.98 啊，那就不少了。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你啊，你别谦虚了啊，你都快成诗家了。 这可撑不起 啊，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嗯， 我们国家素有诗国之称啊。 呵， 诗歌浩如烟海， 嗯， 诗人多似繁星。 嗯， 我这点滴知识， 嗯， 也不过就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 你这是谦虚。 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 行啊。 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哦， 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那也太小了。 嗯， 哎 啊， 你都读过什么诗啊？ 我主要攻读的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 屈老师？ 嗯， 屈原 啊。对对对对。 哎呦，还有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曹操 啊啊，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